阴山虎一个瞬间移动，就远远避开了巨魔鸮。新召唤出来的剑客甲却已经迎了上来。巨魔鸮千机伞甩开，一个天机将剑客甲挑起，侧身一个走位，落花掌拍出，却是把剑客甲送进了迎风布阵可以控制的区域。 控制住两个，有没有问题？ 叶修问魏琛。魏琛特别坦然，马上回答， 还是有的。 虽然只是召唤兽，但毕竟也是75级大 boss 招出来的召唤兽，术士的控制技能效果还是打了不少折扣，并不全如人意。能控制住一个已算不错，两个魏琛自认没法照顾周全。不等叶修想出新办法，一条人影闪到，莫凡的毁人不倦突然杀至，直接接下了剑客甲。 独行侠单挑有没有问题？ 叶修立即问了一句。莫凡不答，只是操纵着毁人不倦已和剑客甲站了起来。 一寸灰多盯着点这边。 叶修还是多做了点布置。 是。 乔一帆领命。 我们去捉正主。 叶修说着，君莫笑再度朝印山虎追去。小枪和朱烟霞也继续跟着他做火力输出，三个角色都有远距离攻击的手段，自然人未到枪炮先到，子弹炮弹全朝着印山虎射了去。印山虎并不只会用瞬间移动来走位，他本人的移动速度也是飞快，躲避着来自三人的进攻。 我左边小枪，右边朱烟霞，对着目标轰。 叶修指挥着，不做配合的话，那三人攻击和一人攻击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而这一按照叶修的指挥来做，虽然输出效果上肯定差了一些，却是保证了命中。君莫笑和小枪的攻击限制了印山虎的躲避空间，竹烟侠的攻击正朝着他招呼，除了瞬间移动，眼下显然不是通过普通走位就可以避过的。瞬间移动终于还是没有出现，看来这印山虎的瞬移冷却也并不短。叶修稍松了口气，看来设计者还是有人性的，没有太过变态。 轰！ 三人做出的攻击爆破连成一线，印山虎终于是受到了一些伤害，但是作为一个召唤师，即便拥有了仇恨目标，却也不会把自己送到对方跟前儿。印山虎又是挥着手指点着，甲乙丙丁四个召唤兽都有想过来保护主人的意愿，但是四人此时都是被星星的猪人给缠住，哪能想来就来。 韩彦柔单挑有没有问题？ 叶秀这时又高声问了一句。 你说呢？ 唐柔的回答中洋溢着自信。 豹子过来这边。 叶修果断调人。既然已经知道甲乙丙丁不过是召唤兽，那么就完全没必要在他们身上浪费太多时间了，能分出人手限制住，不给这边追杀正主的战斗添乱就可以了。可想而知，印山虎这一 boss 的设计，在没有信息透露出去的情况下，先期肯定有不少开荒队会瞎忙一场。甲乙丙丁四个人物照常理来看可一点都不像召唤兽，连叶修这样的大神都没看穿，更何况一般玩家。而以普通玩家的水准，就这四组人也不可能像叶修他们这样轻而易举的就料理掉。普通玩家的团队恐怕研究怎么消灭这前戏就需要经历不知多少次的研究，结果无数的失败积累经验之后，好容易有一次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接着发现原来这不是前戏，这是 boss 的召唤兽， 真是狡猾。 叶修最终点评了一下印山虎的时候，已经操作着君莫笑和包子入侵，对印山虎形成了一前一后的夹击之势，而左右出路也正被小枪和竹烟侠的火炮压制着。 哼，看你往哪儿跑。 包子威风凛凛地喊道。 哎，别高兴得太早啊。 叶修叹息着。 这一番布置着实用了点时间。叶修相信映山虎的瞬间移动绝对已经冷却结束，不然的话他这技能存在可就有点没意义了。 看我的！ 包子大吼一声，指挥着包子入侵冲上。 出手！ 叶修的声音却是在包子入侵都已经冲上后才发出，看起来已经有些多此一举。阴山虎看普通移动已经无法脱身，果然就要选瞬间移动，这法术瞬发抬手就来，无需吟唱。结果就在这时，六道光芒仿佛利剑一般从天而降，地上瞬时升起一个六芒星的图案，术士技能六星光牢。在印山湖瞬间移动即使用出的前一瞬，迎风布阵咒术出手，抢在印山湖之前将它封住。六星光牢之中，就算是用瞬移也是无法脱困的。 干得不错！ 叶修表扬魏琛，魏琛却根本没空理他，他那儿还要应付拳法家丙，百忙之中朝这儿丢了个技能，又要这样的抓住时机，自然对他这边场面的控制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此时正在着急忙活的救场呢。眼下的局面还用叶修多说一句话吗？包子入侵、小枪、竹烟侠，再加上叶修自己的君莫笑，都已经开启了最威猛的攻击，轰了过去。单就两个卫星射线，一前一后从天而降，所有小光柱还都往正中汇聚，此等声势下不死都觉得有种不科学之感。这一波攻击杀伤自然是极大，但六星光牢困着75级副本大 boss 也为时不会太久。但是就在六星光牢消失的那一瞬，一团洁白的圣火却又突一下的点燃，一下子就把印山虎烧了个遍。牧师技能神圣之火，伤害是次要，三秒钟的技能封印再一次延缓印山虎瞬间移动的使用。四位又是抓紧时间一波攻击，而后神圣之火的封印效果刚去，七近身的包子入侵却已是一记锁喉将印山虎给牢牢掐住了。这种状态下瞬间移动自然也是用不出来的，攻击再来一波，似乎打的印山虎都有些恼火了。锁喉说起来不算是什么控制系的技能，被锁喉的角色一样可以施展出攻击。这印山虎伸手一推，就听啪一声响，包子入侵居然被拍飞了。众人一看，这是战斗法师系的落花掌啊，这印山虎果然还是会点技能的，不过拥有一点这种贴身近战的招式，好像又是玩家常用的技能术加点，也是为了让角色多点自保的手段。如此看来，这印山虎还真就是照着玩家现在对召唤师的玩家给量身定做出来的。 哎呦，好厉害啊！ 包子入侵这边被一掌吹飞了好远，75级副本大 boss 的掌力那也绝不是摆设，但就他拍飞包子入侵的功夫也没少挨揍。正想瞬间移动脱身的时候，又被君莫笑给抓住，一个柔道的抓取技能背摔，将其头下脚上的折在了地上。尽最大的努力，叶修调动全队在限制着印山虎瞬间移动的施展，但是这技能毕竟起手飞快，没有什么信号和征兆，大家也都是凭借经验和技能的衔接在限制，显然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终于一个技能没接到的空档，让印山虎施展出来了一个瞬间移动，瞬间又是拉开了距离。但是叶修的反应实在是快，印山虎这刚一闪开，他的君莫笑已经一个影分身追了过去。这一次印山虎可就没瞬间移动可用了，近战类技能虽有点，但又不专业，哪里对付得了叶修啊，所仰仗的力气召唤兽又被对方牢牢看住，印山虎顿时迎来了地狱般一段时间， 被叶修、包子、武臣、陈果四人的角色围着一通狂舞。单纯只从这种战斗来看的话，映山虎的实力比起冷鹰强也有限，但是六个人看的四个召唤兽完全无法过来保护主人，这也绝不是普通开荒队可以做到的事儿。星星队伍个人能力的突出在这一 BOSS 处总算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不是他们这样的队伍完全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把映山虎给限制住。战斗继续，中间自然也会有点小波折，比如打倒召唤兽后重新召出来的又需要一番控制，再或者控制的出现点纰漏，导致某个召唤兽没看牢，制造出来一些麻烦，但总之最后都被一一化解，场面就这样维持了一下。很快就又到了最凶险的 BOSS 红血处，无数玩家好汉可都是倒在这黎明前最黑暗的一瞬。这映山虎又会有什么大招呢？因为场面上还有四个召唤兽一直在，这一次可就没工夫摆开阵势让君莫笑一个人去试探了。追打过程中，映山虎的生命被杀到了10%，叶修大叫了一声当心，就和所有人一起小心盯着 BOSS 的举动。此时的映山虎神色果然也有了变化，双手朝天一举，甲乙丙丁四个突然就砰砰砰一起烟青云散，但是四人的武器却都留了下来，悬浮在空中滴溜打转，突然一起直飞向了映山虎，像是灵魂一般瞬间就和映山虎合在了一起。一看这过场，众人顿时多少有点明白映山虎会有什么变化了。最后的10%生命里，映山虎将不再是召唤师，而是将召唤兽的战斗能力直接融入到自身，他将亲自成为一个召唤兽来战斗。 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吧？ 魏晨已经开始放松了，这无非就是一个祭典方式比较复杂的 BOSS 而已，10%的生命大家对付起来没问题吧。结果就在魏晨这话刚落的时候，一道人影似乎就从迎风布阵身上穿过一般，迎风布阵跟着就已经开始狂喷鲜血。这一幕何其熟悉，正是祭狼时迎风一刀斩砍到小枪。 我靠！ 微臣一看自己那生命吓个半死，差那么一点点迎风布阵可就要被秒杀了。 拦住，快拦住啊！ 微臣不敢再放松了，这把自己变成召唤兽来战斗的召唤师，战斗力相当可怕呀。